义正庄严，所以它是华严的归宿，是一切发生大事的结局。它跟华严相比，当然要把华严比下去了啊！这《无量寿经》是第一经呐、啊。在《无量寿经》之中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九种经本里面最好的版本。下莲居居士的汇集本，这个本子确实是集五种原疑本之大成，经本分成48章，在48章里面，哪一章是第一呢？我想，一般同修啊，都了解，都明白，当然是第6章啊，是全经的第一。第6章是阿弥陀佛48愿。世尊为我们讲解《无量寿经》，介绍西方义正庄严，都不出48愿的范围。换一句话说，世尊是将阿弥陀佛48愿详细为我们解说而已。这个详细解说就是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所以这部经里面呢，第6章是第一。第6章里面说出48愿，这48愿当中啊，哪一愿最重要呢？这不必我们说了，古大德几乎公认了第18愿，是48愿的核心。18愿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十念必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样啊，使我们层层较量，重重的比较，使我们认清楚这6字洪名。是无上的法门，是无与伦比的法门。因为从这一句佛号展开来，就是第18愿。18愿再展开，就是48愿。48愿再展开，就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展开是华严经，华严经展开则是一切经。